恨不得现在就背上包赶紧出发。欢迎你打开微信搜索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账号，直接在屏幕下方打字点歌就可以了。下面一首歌是来自公众平台上这位叫做星星月亮和西瓜的点播，来自阿四郭采洁的这首世界上另一个我。他在写信说送给今年读高二的表妹，他想通过节目呢对表妹说，高中谈恋爱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如果说不能够做到两个人共同进步的话，那还是以学习为主。因为啊，再有两个多月就要经历高考了，我希望你放轻松，相信自己。高中努力学习是为了让你考一所自己喜欢的大学，因为接下来的四年还有各种各样的精彩等着你。如果说学校不是你喜欢的，那样真的会很难熬。你才高二，明年五月份六月份会是你解放的时候，要把这首歌送给你。世界上另一个我，我和你虽然是相差几岁，但是表妹，你的身上有很多东西是我想要的，是我非常非常羡慕的，那就是青春的味道。 你感觉我就像我感觉你，世界上的另一个我，上一秒我在柏林落大雨，下一秒你在蒙古天气晴，你感受我就像我感受你，世界上的另一个我。 人生到处是假真情， 变化莫测捕风捉影，有几个陪我等雨停， 难得真心情， 天高海阔我的原名谁倾听， 岁月为我的先奔跑，下一秒你在路口看手无表，你感觉我就像我感觉你，世界上的另一个我。上一秒我在为某事烦恼，下一秒你在人群中嬉笑，你感受我就像我感受你，世界上的另一个我。 人生到处是太聪明， 随波逐流翻山越岭，有几个陪我数星星， 难得傻兮兮， 深藏不露一颗真心谁懂你， 岁月为我大浪淘沙，而你被留下，我的世界流转变化，你却没时差， 有一些声音就像咖啡和茶，触碰我们的舌尖，带着风雨归途的味道。 For you, I wanna sing the happier song. 一个

迎你打开微信，搜索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账号，直接在屏幕下方打字点歌就可以了。在上周五呢，有一位叫做秋雨的朋友找到我们，他跟妻子刚刚结婚，今年过年妻子跟着他一起回了湖南老家，但是春节期间呢，秋雨忙着照顾家里面的事情，冷落了妻子，而且在老家跟亲戚们聊天都是说方言，语言不通，让秋雨的妻子很没有融入感。结果回到北京之后，两个人都忙着工作，心里面这个疙瘩一直都没有解开。秋雨呢，在上周五通过我们的节目把自己的心里话都跟妻子说了，而且还送了一首汪峰的《你是我心爱的姑娘》。那这周我们采访到了他的妻子，两个人已经和好了，不过他的妻子也有一些话想通过节目和我们分享。我们进入今天中午你的故事我的歌这一板块。我们常常盼望着读一封信，体会文字之间的情感，而声音更是如此。有声来信，一封来自远方的故事。 以前他追我的时候也会用这种特别多的惊喜啊，可是我觉得结婚之后他跟以前就不太一样了，尤其是过年的时候我去他们家，就是因为他们说方言我都听不懂嘛，然后我就直接咧着嘴笑，他们那边的菜又那么辣我又吃不习惯，然后他也不让他妈炒几个特别清淡的菜，他们那边油特别大然后肉特别多我又不爱吃，但是他就顾着跟他们家人一起。他以前挺善于跟我沟通的，但是结婚之后好像就变了似的，就不像以前那样善于跟我沟通了。不过他这次点歌给我，我觉着还挺惊喜的吧。结婚之后可能更多的是面对那些生活的琐事，但是歌曲唱的就很纯粹嘛，就是谈恋爱的时候那种状态，就是把对方当成全部。我觉着爱情中的两个人就是常常出问题的是生活，并不是两个人的感情。我会想到我们结婚的时候有一个朋友给我们唱的那首《给你们》， 也要把这首《给你们》送给在公众平台上的归去来兮。他说相识三十年，相守二十年，托付不辜负，唯愿岁月静好。 他将是你的新郎，从今以后他就是你一生的伴，他的一切都将和你紧密相关，福和祸都要同当。她将是你的新娘，她是别人用心托付在你手上，你要用你一生加倍照顾对待，苦或喜都要同享，一定是特别的缘。 别人的故事来慢慢的成长，避开凶险，学会感恩。我知道还有好多好多朋友喜欢在广播前做一个很好的倾听者，每天这一个小时让我们听着别人的故事，然后慢慢的回味。我也相信你肯定也有想要倾诉的故事，欢迎你告诉我，微信关注公众账号北京音乐广播，让我们用音乐传情。下面还有一段是来自秋雨的妻子，她想分享一下自己关于如何相处、如何经营感情的一些想法。 我之前也在节目当中听过别人就是在讲自己的故事什么的，没有什么感觉，但是真轮到自己的时候，听到电波里面我老公那样跟我讲，就是讲了一些他平时不太讲的那些事儿，我也觉得挺感动的。因为我们确实也需要这样一个出口吧，包括主持人也会帮我们来做这样一个协调，问我们到底是出了哪个环节出了问题，我觉得这样挺好的。现在80后90后的一些小夫妻，大家都在相处的过程当中都是独生子女嘛，都会过得比较独，然后父母也宠，然后老年人也宠，我们多数都不会特别宽容的对待对方，都是被宠大的。所以我希望这首歌能够让大家意识到，就是互相都要忍让宽容，这样去一起面对未来的生活吧。蔡淳佳和游鸿明的小夫妻吧。 在苏尔玛克逛了好大一圈，想你爱咖喱或是意大利面，幸福的食谱再饿不几遍，我的优点要你百尝不厌。 在下班路上做了几支影片，有你在沙发就是浪漫剧院，辛苦的时候想着你的脸，没有蛮牛活力也会出现。哦，小夫妻，我的夫妻，这辈子可以让我爱上了你，这一路有些情 有些雨 都没有关系，我们的真心超过钻石对爱的定义。小夫妻永不放弃，默契是最富有的一种储蓄，赌气话你一句 我一句 也觉得甜蜜，多庆幸我们望着同样明天牵手再努力。 你没送钻戒以后不我相恋， 我的统统是你的没有期限， 曾勾牵我们逛地球一圈。 我小夫妻，我的夫妻，这辈子可以让我爱上了你，这一路有些情 有些雨 都没有关系，我们的真心超过钻石对爱的定义。小夫妻放弃，默契是最富有的一种储蓄，赌气话你一句 我一句 也觉得甜蜜，多庆幸我们望着同样明天牵手再努力。 来自欧德阳蔡淳佳的小夫妻，希望这种入心的小浪漫能够在中午这个小时温暖到你。欢迎公众平台上的耀耀、海清，包括归去来兮，还有金良。下面这首歌是来自周华健的花心，也是来自金良的点播，要在今天节目的半点之前最后一个点歌的机会送给几位新来报道的朋友。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原大钟寺金五星百货城成功迁址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来关注一组音乐方面的消息。哈里音乐正式宣布与全球最大的独立音乐数字版权代理机构 Merlin 达成战略合作协议，这意味着阿里音乐将在超1800万的海量曲库基础上再度增添千万量级曲库，全力加速其在独立音乐领域的全球化布局。近日，炎亚纶终于回归歌手身份，推出 EP《最想去的地方》，预购短短半小时便冲破13000张。《最想去的地方》将于本月30号正式发行。《最想去的地方》主打陪伴系情歌，由姚若龙、徐世珍、张简君伟、香港新锐音乐人林家谦等情歌强手操刀。在拍戏空档时，炎亚纶常常会想念一路陪伴他的歌迷、朋友和家人，也会想起多年前进入演艺界的初衷是因为自己爱唱歌。他表示，自己最想去的地方就是可以好好唱歌给大家听的舞台。歌手张栋梁21号将发行 EP《最好的快要发生》，歌曲 MV 请到曾获金曲奖最佳导演的黄忠平拍摄，张栋梁化身帅气时空旅人，游走世界各地，穿梭在台北、东京、伦敦、北京4个城市，看尽人生百态。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家就在听见的方向。 那些随风而来的祝福和期盼，会让更多的人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 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五，1个小时的温情陪伴。 你的故事，我的歌，你在这里， 你在这里， 我们听见你， 我们听见你。 欢迎光临电台点歌节目，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是思萌。欢迎你在午间放松的时刻来点一首歌送祝福，对于身边的朋友、家人还有爱人，有很多想说的，我们都可以通过音乐来表达。微信搜索北京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在屏幕下方来打字点歌就可以了。半点之后的这首开场曲是来自公众账号上的重庆森林的点播，赵赵，你就是我想要的丫头。 微风轻轻吹着你散开的发，忍不住想对你说心里的话，多少次鼓起勇气，话又难开口，想想你的温柔总是低着头，多希望天边晚霞一直燃烧，永远灿烂别落下，以前笑的脸我陷入了深深的迷恋，有没有最纯真的童话，你就是我快乐的源头，为你伤心为你忧愁，你就是我最想要的丫头，有没有最幸福的生活，是我甜蜜的拥有，为你祈祷为你逗留，你就是我最想要的丫头。想对你说心里的话，多

去计较公平不公平。 欢迎在公众平台上新来的朋友大旭旭、最美时光还有秋雨啊，最美时光说今天天气不错，虽然说路上有点堵，祝福送给所有我爱的和爱我的人。还有秋雨，他点播的这首歌曲也是我们在广播当中正在听到的 Beyond 的不再犹豫，送给自己，希望不要再犹豫，面对人生的十字路口能够勇敢一点，把这首歌送给秋雨。欢迎你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在屏幕下方打字过来点歌就可以了。周五中午，让我们听到这些带有温度的歌曲。 想靠两手向理想挥手，问飞天几高，心中只比天更高，只想打不死的心态活到老。哇，我有我身体故事，亲手写上每只有信心，斗志却抑止。谁人定我去或留？定我心中的宇宙，只想靠两手向理想挥手。问对天几高，心中只比天更高。自信打。 总是有一首歌，因为你太过熟悉，但是常常忽略它，而在别人的点播当中，你又在同样的歌曲里面听到了自己的故事。也要把这首歌送给同样喜欢 Beyond 的大旭旭，还有阳光的女孩。来自 Beyond 不再犹豫。今天还要和你分享的一首歌的故事是来自王铮亮，叫做《时间都去哪儿了》。这首歌呢，曾经作为插曲出现在一部电影当中，私人定制。宋丹丹在里面演的是一个普通的平凡人，生活拮据，吃喝都要精打细算。而在他生日这一天，郑恺为了报恩，帮宋丹丹实现了一个当有钱人的愿望。在电影里面主要是体验一下有钱的生活，而且这一天他过得非常的激动，非常的亢奋，但是没有感动。等到晚上，等到他们坐在回去的汽车里面，郑恺通过电台 帮宋丹丹点播了一首歌曲，还说了一句很简单的祝福，他说丹姐生日快乐。点歌一直都是一件非常非常纯粹的事情，而就是因为它纯粹，更容易被我们记在心里面。我们就像电影里面的角色一样，帮别人传递祝福，也希望有一天我也能够替你送出一份祝福，一份生日祝福，或者是一份关心，一份想念。我希望在节目当中让他也听到你的用心。 门前老树长新芽，院里枯木又开花，半生存了好多花，藏进了满头白发。记忆中的小脚丫，肉嘟嘟的小嘴巴，一生把爱交给他，只为那一声爸妈。时间都去哪儿了？还没好好感受年轻就老了，生儿养女一辈子，满脑子都是孩子哭了笑了，时间都去哪儿了？还没好好看看你，眼睛就花了，柴米油盐半辈子，转眼就只剩下满脸的皱纹。 还没好好看看你，头发就白了。欢迎公众平台上的新朋友 Michael 还有徐胖小福。胖小福说，在我手术后，谢谢亲爱的老婆对我无微不至的呵护，要把这首歌送给你的爱人。今天在节目的结尾还有一首歌，是希望能够在周末马上要到来的两天时间给你带来一个好心情，这是来自小虎队的叫你一声 My Love。 要把这首歌送给目前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每一位朋友，希望这段旋律能够让你下午有一个好心情。提前跟各位说一声周末快乐，中午十二点你的故事我的歌未完待续，周一我们继续点歌。同样在今天下午的五点钟，我会代班主持娱乐最王牌，我们下午再见。稍后是永恒的魅力。 往海岸生活，从日出静静的享受每一刻，让世界为了希望在转动。有些梦不做不可，有些话一定要说，我的心里知道很久。有一天我要大声宣布我的骄傲，那是我太在乎你的结果。叫你一声 My Love 亲爱的，是否你也关心着我？希望在转动。